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8668585858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的主持人婉乔，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最近真的很让我头疼，因为我们家邻居在装修房子，声音特别大，我每天都堵着耳朵，心想这算不算是噪声污染？噪声污染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些资料，跟和我有同样困扰的朋友分享。咱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凡是人们在某些场合不需要的声音，都属于噪声。关于声音，我们都知道它的单位叫做分贝，20到40分贝大约是情侣耳边的喃喃细语的音量，40到60分贝属于我们正常交谈的声音，60分贝以上就属于吵闹范围了，超过70分贝就有可能损害听力神经，90分贝以上就会使得听力受损，而在100到120分贝的空间里待上1分钟，人类就得暂时性失聪。如果长时间暴露在噪声中，首先会损伤听力，干扰正常的睡眠，进而引发神经衰弱，其次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影响人体消化系统功能。有调查数据显示，区域内噪音每上升1分贝，高血压发病率就增加3%。总而言之，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可以看出，噪声污染已经成为仅次于空气污染之后威胁公民健康的重要隐患。如何应对噪声污染？除了自家安装隔离门窗，自己主动躲避之外，还需要政府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从源头上减少噪声。我是婉乔，家住海淀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六环内环由北向南方向，古城西桥到化工厂桥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今天继续讲茶，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涛老师好，我是杨多杰。 我们从上一期开始呢开始分产区给大家讲讲茶。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杭州啊，说到了杭州的旅游都给大家说到了，包括连茶器大家可以去龙泉啊，去看看越窑什么，这些都可以看看。今天咱们又到了一个更著名的产，也不能叫更著名吧，反正是也挺著名的产区，是不是？多杰老师今天准备给大家说说福建产区的茶 啊。这个是孙涛老师给我的一个提示。上一回呢我说浙江，他这个人呢就别扭，他跟我说福建，我说龙井，他说大红袍。 我最开始的提议是说河南吧。 对，听过上回的朋友知道，上回是我们讲茶区这个系列的第一回。他呢建议我讲河南茶区， 但是最后他也算局部妥协了，对吧？ 我 杭州嘛，欲把杭州做明州， 对， 也算是跟人家河南跟我们开封沾了点关系， 有点联系，有点联系。这个茶区是这么回事，这个东西呢好像离大伙儿有点远。你要说聊茶大伙儿都觉得这有意思，你聊这茶区呢好像觉得是不是远点儿？它当然也不远，因为呢一个是您就喝那当地的茶，咱们老说喝茶这件事儿啊，其实这是个风土的事儿，他喝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那是当地的水土啊，当地的这个气候啊，再加上当地的这个制作呀，总体上出现了这款茶，那您来从异地进行消费应该是这么来讲。那么再加上现在呢大伙儿出门太多了啊，旅游的是多的呀，小长假的、大长假的、些年假的，总是各地的走。我们很多朋友呢喜欢去各国周游列国的。我跟您说啊，您还真是，就咱中国转利索了就不错。 对，因为咱们确实太大。 这话真是不假。您要说前些年您还觉得怕旅游啊、配套啊做得不好，这些年真的，眼巴前的这些个城市吧，这旅游城市做得都不错。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恢复啊，整修啊，您比如说上一回您听节目我们聊杭州，然后这你都没聊完，你突然我想到了你杭州胡雪岩故居，这我以前去都没去过，这是最近 才去的， 刚刚开放的，整修开放了，非常好，我跟您说绝对值得一去。您说我去过苏州的拙政园了。我去过这扬州的河源各园了，不都是园子吗？都是当年富商的园子。我跟您说还有不同，还有不同，这胡雪岩故居这感觉又有差别。您再看看这晚清的富商他的这园子，而且他不是靠盐业起家的，他有点靠这个洋务起家的，红顶商人嘛，胡雪岩，又不一样。您看那会儿我爸爸老爱听那个王刚老师小说播送，红顶商人胡雪岩，还有那个那个小说，那个也有意思，还有不同，那风格有差别。我给你举的例子，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这旅游啊，这是不断的整理，不断的开发，是吧？您讲刚才说，孙涛老师说河南到这个杭州， 这是北宋到南宋，南迁到杭州。 嗯， 现在还有这宋城博物馆呢，在杭州， 对， 也非常好啊，也是近几年开的， 对， 也是近几年开的，把整个凤凰山那一带叫宋城遗址也给整理出来了。 嗯， 啊，那就是说，所以现在您没事呢，动换动换， 嗯， 到各地去转一转。 对， 说您没不知道什么主题，我跟您讲，那不是爱喝茶吗？ 茶叶主题， 哎， 对吧？ 以茶为主题，嗯，您放心，有我们这茶的地儿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真是， 这一点都不假 啊！ 喝多了你再吃一点是吧？杭州吃的也很厉害 啊，吃的好， 对吧？包括人家那个，包括杜岳老师说的好多什么湿地的呀，包括那个酒店。风景如画， 嗯， 就大家现在都有钱啊，有钱人家好住那个高级酒店，比如杭州的四季酒店，全世界都有名，那里头的风景啊，真是棒。如果您的那个消费能力能够的话，当然我是住不起啊，但是一般咱有好多有钱的朋友，你能在那儿住一住，哎呀，因为我在里头吃过一顿饭。有杭州的四季酒店的里边的金沙厅， 嗯， 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真的是你让我去飞一趟，就去那儿吃一顿饭再回来，我都愿意。就是可见它在我心中，我觉得是有地位的，真的是好吃啊，有金脆皮鸡做的，哎呀，真是好。那个里边的景色也真是漂亮，所以如果大家到那儿玩的话，看一看，然后转一转，预约一下。当然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咱们就这儿就不多说了啊。 嗯、 那个杭州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那咱们接下来说说福建也棒，是不是？ 福建好 啊、 福建好，这个我跟你讲这地儿，我也是宅着讲，我尽量讲那旅游资源也好的、 嗯、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呢，您不是从事这行业的，您是以这个为主题为线索，您去当地扣着咱们这节目的主题，您不还得吃喝玩乐呢吗？ 哎， 您这是都有啊，别让您太苦了呀。 嗯， 很多听众朋友呢，在那个咱们叫微信啊、 嗯、 公众号啊留言，都说说多教老师什么时候组织我们上趟茶山啊？上一回你要听了节目呢，你听过孙涛老师给你回忆他的这个短暂的在茶山里边捡无人机的这个行程啊， 真的 还是比较痛苦的。 去一次啊。就不会再想去第二次、 哎、 是不是多杰老师？ 我是搞这个工作的、 嗯、 啊，我是常在茶区常在茶山，这个是一点都不假。 嗯， 您各位呢咱不能讲金枝玉叶吧， 嗯， 您起码都细皮嫩肉的，您上这地儿呢我还有点心疼啊，说实话 啊 是不起码不太享福、 嗯、 受不受罪咱不敢说啊，反正不太享福。 嗯 得带您去的都是那好的，有配套的、带酒店的、路修的特别行的， 真的 啊、这地儿也不好找啊、 嗯， 这地儿也不好找。那整个的这个，我给您介绍，比如说咱们到福建， 嗯， 福建大茶区，谁没喝过福建茶呀？ 嗯， 当然喝过。福建有什么名茶呀？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您比如说大红袍 哦， 福建的， 我上次提到了，我说这有一段特别流行的。 哎， 高档茶代言是吧？ 是，大红袍是有名气的。 嗯， 当年呢，我们这个尼克松访华，叫中美破冰之旅。 嗯， 中美要建交，送国礼送的大红袍。 嗯， 送的还是大红袍。 哦 啊， 没送龙井， 没送龙井。 嗯， 为什么呢？这时候龙井我觉得不够珍贵。 哦， 大红袍送他的是母树大红袍。 哦， 全国一年产八两，给尼克松四两。 哎呦， 尼克松挑眼了。尼克松，这个怎么才给四两 啊、哦？真的呀、 啊， 真是这么说的 啊？是不是这么说的不知道，但是挑理了是有。 哦，就说给太少。 嗯，怎么还不是他有个零头？你知道吗？半斤啊，一斤的，他总是个数啊，对吧？ 啊， 这个周恩来总理给解释， 嗯， 说你不懂，说这个是母树大红袍， 嗯， 说这全国一年才八两，给你四两，半壁江山了。 哦， 啊、这个才明白。哎，知道这个意义之所在。 嗯， 啊，那这是一个名茶。 嗯， 大红袍，武夷岩茶的一个代表品种。 嗯， 啊，还有水仙、肉桂、铁罗汉、白鸡冠， 嗯， 这都是武夷岩茶。 嗯， 都是武夷岩茶。再比如说，福建还有什么名茶呀？铁观音。 嗯， 啊， 这是名头更大 啊，这也火了些年。 对对对 啊，也火了些年，也是。胡萝卜带草帽，小红人 啊！哎呦呵， 这好像打你那儿学的这句话 是吗？ 啊，你当年好说这么一句，我记得。 人不是我 啊，这些年不再说了 啊，前些年说， 嗯、 啊， 也是当年的一个明星茶了，都不是名茶了、 嗯、 一度是非常的有名气的、 哎、真的 啊，铁观音，其实铁观音下边还有很多的小品种，您就是不知道就是了。有机会我得给您聊、 嗯、 啊，像什么黄金桂呀、啊，啊，像什么黄蛋呐、啊，黄蛋其实就是黄金桂。 嗯， 啊，你比如说还有像什么本山呐、啊，毛蟹呀、啊， 嗯， 佛手啊， 嗯， 啊，都是这个跟这个铁观音的关系很近的茶。你再比如说这些年又火的福建产的。白茶， 嗯， 白茶是福建产，而只有福建产、 嗯、 现在不是了，当年是只有福建产。 哦， 这白茶也是福建的。 嗯， 你看我给你举例子，这里边是乌龙茶， 嗯， 和白茶， 嗯， 其实还有红茶。 哦， 最著名的两大名牌啊， 嗯， 一个叫正山小种，一个叫金骏眉。 哎呀，如雷贯耳。 哎，对，那是、 嗯、 什么叫如雷贯耳，就是像孙涛老师这样不喝茶的人都知道的茶就叫名茶， 真是、嗯、 哎，我一直这么判断的。 嗯， 这歌星要是我都认识那就绝对是歌星我根本就不听歌，我也不看电影， 嗯， 我都知道这歌星这影星、 嗯、 那许这名气就够大了。 对对对对对， 打爱好者到业内，业内到业外，像我这个业外好多里地的这都知道了、 哦、 是不是？ 对， 那说名茶，刚才我提的这几种，大红袍， 嗯，全听过。 哎，铁观音， 嗯， 白茶， 嗯， 这些年都知道白茶， 嗯， 啊，刚才我又讲到了，我说这个红茶里边正山小种， 嗯， 啊，我们的这个金骏眉， 嗯， 这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您开车的也好，在家的也好，您扪心自问，您听没听过？您一定听说过， 对对对，连我都听说过，各位就更听说。 哎，对了，那就是说，那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茶。 嗯， 那么这就带出了我们福建茶的一个特点。福建整个的茶区，首先来讲，那叫种类繁多。 嗯， 你别看整个的浙江茶区种类不够多，名优绿茶。 嗯， 很多种， 对， 名优红茶就一种，就叫九曲红梅， 半绿丛中一点红嘛。 对了， 上回给他总结了， 打这两种之后，其他的不多见了。 嗯、 黑茶没有，乌龙茶没有，白茶没有，黄茶也很少。 嗯， 那么在整个的福建茶区就不太一样了。那福建茶区呢，乌龙茶是个主体。 哦， 绿茶产不产呀？产多了，啊，产多了也产。还有像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白茶， 嗯， 红茶。还有，这是基础茶类。 嗯， 在加工茶里边，赫赫有名的 茉莉花是不是也那儿的 花茶？ 哦， 花茶，你看这个花茶的非遗制作工艺。 嗯， 非遗制作工艺在哪儿有传承啊？福州茶厂， 嗯， 是传承人，嗯、那就是人家那儿是做茉莉花茶的。 哦， 因为那福州那产茉莉花。 嗯 啊，长乐就现在机场的地儿，那原来是种茉莉花的地儿。嗯，那产茉莉花产的很多。那么你看它整个茶区就叫茶种类繁多，第二个就叫名优茶众多。 嗯， 那都有名气、 啊、还真是 明星茶， 真是百花齐放。 对了， 百花争鸣，还是吧。 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江西啊， 嗯， 这也是一大茶区，产茶量很大、 啊、 名优茶就不多。 嗯， 你提起来江西有什么名优茶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江西啊， 嗯， 这也是一大茶区，产茶量很大、 啊、 名优茶就不多。 嗯， 你提起来江西有什么名优茶啊？ 江西是上回有那个什么黄茶？ 不是， 这叫什么？ 江西其实就两种，绿茶还有点名、 嗯、 一个就是庐山云雾。 哦哦哦哦，对， 庐山云雾有点名、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年产的一点狗骨脑。 啊，这个没听过。 狗骨脑、 嗯、 啊，就这些年也是比较特色的一个茶吧、 嗯、 这茶才有点名，其他都很少了、 嗯 啊， 也景德镇有名就够。 骊山有一小机场可以用，去自然保护区里边看看。这武夷山呢，它是个自然保护区，这是第一位的，它这个茶区是第二位的啊。它自然保护区呢，叫植被茂密，水土丰沛，树种资源和动物资源都极度的丰富。 嗯， 它是一个物种多样化保存的非常好的区域。 就是这武夷山茶区。 嗯， 所以这武夷山出点好茶，这里边就不光是一个原因了。说是不是就这个？刚才您讲了，说武夷山产的茶都叫岩茶。 嗯， 岩茶什么意思？岩茶就是在岩石缝里产出来的茶。 哦， 啊，就真是，真是，它不是在田里种出来的，它是在很多那种砾壤的那种地层里边出现的茶，那个茶的质量都非常好。 嗯， 啊，但是不光是这一个原因，它是多方面的原因。你比如说武夷山的这个整体植被非常的丰富，导致了它的植被有层次性。 嗯， 这是第一重要的啊，就是植被首先先具备层次性。上边是有一些比较高挺的，像杉树啊，就是比较高挺的树木啊，在上边一层。中间呢还有一个一般性的乔木，往下走就是茶树。茶树是什么？是灌木的。 嗯， 茶树下边呢，下边还有地藓、地衣啊，这些比较小型的。这个总体构成了一个应该叫一个多层次的一个 生态系统吧。 生态系统， 嗯，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边，首先来讲，阳光就不容易很充足，因为水系大嘛。 哎， 水系比较大，有阳光呢，都是散射光，不是直射光。 嗯， 因为上边多好多个人打伞呀、啊。 对， 好多个伞给打在上边了。 嗯， 那你整个的阳光射下来，那不能是直射。 就是茶叶一般就咱们现在说。高层里头住一楼是吧， 哎， 见不到什么太多的直射光。 不能它有太多直射光、 嗯、 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来讲呢，水好。 嗯， 你想想它上面那树上还有水呢。 对。 它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它一直往下有水。 对。 哎、 而且树木啊，它有根系以后，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到净化水源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了。 对吧、啊、你看现在好多那野外求生里头。我告诉你说，如果这地儿你找不着水源啊，那怎么办？看见有竹子，竹子劈开了里头，中间都有水，说那个水啊，你就直接喝，这就等于告诉你，植物它能净化这个水源，对吧？这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有啊，有啊，有啊。那你比如说，在它茶树，茶树下边有这个地衣地藓， 嗯， 啊，又再一步的固水啊，那么整个。包括空气中的这些花粉孢子，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自然地貌啊。这是个自然地貌，一般地儿不太容易有。再有就是呢，它这种纯山区，武夷山就是一纯山区嘛。茶呢多都产在沟涧当中， 嗯， 啊，沟坑涧都是这种地儿， 不好采是不是？这就 啊，采是肯定不好采， 嗯， 但是这个地儿呢，总体都是你看两山夹一谷的这个地形，水土就比较丰沛、 嗯、 啊，所以都水土会比较丰沛。而且呢，你整体上来看，说这地儿那这个茶叶长得好吗？其实你看长得不够肥壮，瘦瘦小小的，为什么呢？那因为它营养不是那么充足， 嗯， 不是那么充足，说那怎么保持营养呢？人家吃营养品， 喝、哦、营养品， 喝营养液，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水不一样，它的水刚才我讲了，武夷山的特殊的地貌导致它的水都是从岩石缝里出来的。 哦， 这岩石缝里出来的水都富含矿物质， 矿物质丰富还， 丰富，非常丰富，哦、所以它跟一般的，但你拿自来水浇灌的真的不一样， 嗯、 它人不是纯水分、 嗯， 人家打的是营养液， 啊、 哦，这跟您这个不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为什么好喝，它都有原因，再加上整个那地区啊。气温低， 嗯， 山区嘛，武夷山它是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 嗯嗯、 气温比较低对茶树有好处，为什么呢？这植物啊，它是有生命的，咱不能说它是智慧生物吧，反正我觉得它有的某些程度上是很智慧了， 嗯， 你比如这人冷了怎么办呀？ 就穿衣服嘛， 穿衣服是吧？大毛衣、二坎肩一穿、 嗯， 您都觉得挺暖和的，不行，来个羽绒服呗， 嗯， 那植物冷了它没法穿衣服， 嗯， 它又没人给搭大棚。植物就得想办法让自己活着。 哦，减小自己的蜘蛛是不是？ 这还不是，不光是这道理。 嗯， 还有比这更高科技的。 啊，真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6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霸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这一节的末尾，杨多杰老师说，植物有很多高科技的功能，

少受点冻呢，你就把那个植被得往下减，那是到了一定寒冷的程度，这是下限办法 哦。 所以到高山地区才都是针状植物， 对 啊，是吧？针叶状的，是跟松树似的，那小枝状，那就不容易冻嘛。 嗯， 开始不必要，因为尽量不这样。尽量还要进行光合作用， 对， 是吧？第一步，你别把自己这生产工厂先毁掉， 影响自己发育了。 对了， 有点、 对了，所以呢，尽量叶片要保持，叶片还要保持，它还不要被冻坏，怎么办呢？这高级就高级在这儿了。 嗯， 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冻啊？零度就冻了， 哦， 是吧？ 嗯， 一到零度就上冻嘛，这咱都知道这道理。你水到零度就上冻了。 嗯， 但是这有冷知识。对于这个常喜爱收集冷知识的孙涛老师呢，就不知道了解不了解。 这是一个盲点 啊。海水冻的时候跟一般的水冻的温度不一样。 嗯，因为它有盐呀，里头。 它是零下四度上冻。 对呀、 它有盐分。 嗯， 植物也不怎么就知道这信儿了。 我这也有可能是边上有一修车子的。 嗯，没听 对吧？你看我小时候我就老研究那修车子的，它不是那个得找那胎里头哪儿漏气儿吗？边上肯定有一盆水， 嗯， 到冬天时候他那盆水就不动， 嗯， 你发没发现？ 对， 所以我就问人家，我说，哎，大爷，你这水怎么它就不动呢、 嗯？ 对不对？你叫我们张家口冷啊， 嗯、 就是别说张家口，北京冬天它你外面搁盆水它也得动啊，对吧？人那盆水不动，人家说搁盐， 对， 是吧？ 搁盐不动， 是不是植物就也边上有一修车子，可能他了解了这个， 哎、你讲这个很有意思 啊。 植物知道这道理 啊， 怎么办呢？就是尽量从根系上往上调集营养分、 哦， 让整个的细胞液浓度提高。 哦， 尽量不像水， 哦、 只要尽量不像水就不会上冻。 哦， 所以你知道那植物为什么它做出来的茶好喝？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根系上大量的养分都上来了， 哦、 就是让你整个细胞液浓度提高，所以它那里边东西可多了。 嗯， 比一般下边的温暖的地方不容易。冻的地方的那个植物确实叶片中内含物质提高了、 哦、 为什么那茶叶耐冲泡有原因，它是物质能决定的、 哦、 它里边有东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泡茶技术再好，您这茶空冻我也泡不好、 嗯、 那它那茶为什么能泡好，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营养物质，你比如说氨基酸类的， 还 有大量多糖类物质都尽量的往上掉、 哦、 支援到每一个叶片当中，这样叶片就不会冻上。 哦哦， 你这智慧不智慧？ 智慧智慧智慧。 哎，这茶你 这比我那修车的高级多，我那就搁点盐、 哎， 没那么多东西。 说的就是呢， 嗯、 所以你说它这东西，咱老说这植物啊没生命，您不是它就不动过不说话 啊、 有点生命， 有很智慧的， 非常智慧的生物、 嗯。 所以那个高山地区这一块讲啊，为什么那高山地区的茶好喝呀？ 嗯， 很重要的就是它气候决定的，它这种昼夜温差大、 嗯， 首先就容易形成养分。 嗯， 我跟你讲这道理啊，这个你学过生物没有？ 学过一点吧、 对对对，这个白天进行的叫 光合作用， 晚上进行的叫呼吸作用。 哦哦， 对吧？晚上进行叫呼吸作用， 反正是那个脱二氧化碳晚上。 对啊，就是说白天吸二氧化碳， 嗯， 是吧？白天进行光合作用。累积糖分， 嗯， 晚上呢消耗糖分，释放二氧化碳、 嗯， 不就这么一过程吗？ 嗯、对对对， 哎，是吧？我这就唤醒你尘封的记忆啊， 假装自己懂， 哎、不用太高深。你看我这个、 啊、 这个知识呢，你有点就是有一定的高中以上水平的生物化学知识， 嗯， 您就可以结合着学习啊、 嗯， 结合学习。那我跟你讲这道理啊，这很简单了。白天呢进行光合作用， 嗯， 累积了糖分， 嗯， 但是晚上这山地啊温度低。它温度一低，自然呼吸作用就减缓， 哎， 所以糖分的消耗量就降低了， 嗯， 就导致了累积量永远比消耗量大， 哦， 它一定就会沉积糖分， 它就胖， 哎，它就会 对吧？ 丰富吧， 这是一个增肥的过程， 哎、对对对、 啊，是吧？ 就是你光吃不动吧，就是你这、 啊、 就这意思吧， 嗯、 你做运动啊， 消耗量小、嗯， 对了，所以为什么它昼夜温差大的地方，这水果蔬菜都甜呀、 啊？ 哎。那地儿，你到那山地，你比如我们去采茶，你就吃人当地的那个蔬菜，就种点大青菜， 嗯， 啊，那大瓜，各种的瓜， 嗯、 就切开吃，确实甜， 嗯， 甜度确实好， 嗯、 清甜。为什么？有这原因， 嗯， 啊，高山上有这原因，因为我们到有一些地方看，这些年也夸张了，卖高山洋白菜的也有， 哦， 它就是甜呗， 啊、哦， 就是甜度会提高。这不是说茶的一个特例，都是这样、 嗯、 啊。白天有光合作用，晚上是呼吸作用。呼吸作用只要一减缓，它就能够把糖分累积下来。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所以咱们在这个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节目里聊茶，我觉得要本着一个科学的精神， 嗯， 要本着一个务实的精神。你讲这高山茶好，你讲这武夷茶好，不是神了鬼了的好， 嗯， 它是能够用现代科学解释清楚的、 哦、 啊，是能够解释通的。 嗯， 咱不用一到一个程度上，咱就不解释了。咱说这都是、 都是不可说、不可解， 对、 没有到神秘学， 不能这样。我说不能这样，咱们讲茶聊茶，得聊得实在， 嗯， 让大伙儿听得明白。其实就这么点道理，一层窗户纸。您听一回节目，我给您捅破了，您就知道这茶叶为什么变好了。 嗯， 所以这武夷山这茶居去过的人都知道，它为什么。那出好茶，您结合着当地，您去的时候您回忆一下它那风土， 嗯， 回忆一下它的地形，回忆一下它的气候， 哦， 您从某个角度您就能理解它为什么会好喝， 哦，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生态形态， 嗯， 啊，当然您说去看看在天心永乐禅寺边上就这个那几棵母树， 嗯， 大红袍， 嗯， 你去瞧 尼克松喝那个 啊，对，那是尼克松喝那个， 哦， 尼克松喝完了以后呢。那叫谁还喝过一回啊？ 谁 啊？董建华还喝过一回。 哦，啊， 97年香港回归， 嗯， 又一次作为当时重要的一份礼品，赠送给咱们香港当时首届的这个特首， 嗯， 董建华先生。当时呢，尼克松给4两，董先生得给了，我记得是80克呀，还是多少？就已经少了。已经少了，那你想，都97年了， 级别也不一样了， 可能还是减产了 啊，真的 还是减产了， 就那几棵树 啊，就弄不了多少， 嗯， 啊，这个当时呢，人家董先生的就不尼克松那喝没喝，咱不知道啊， 董先生当时就喝了， 当时就没喝， 哎， 拍卖捐赠了，进行拍卖，那么把当时这个善款全部都捐赠出来了， 哦， 就捐到公益事业里边，当时是这样的。啊，所以尼克松那到底怎么喝咱不知道，这我知道是拍卖了。 对，尼克松每天全世界那时候转收的礼品可能也多， 哦， 他知道这珍贵，但是你说人家送的哪个不珍贵，也不见得就喝了，我觉得啊。 那他送别人可是亏了。 是吧， 现在这个可不得了。 那你说人家国家元首之间馈赠的礼物哪个拿出来不是价值连城啊， 啊，这话不一定。也可能有点特色，不见得价值连城。因为这个咱们作为国礼来讲呢，应该讲还是意义第一吧。 嗯， 是吧，它要保证有这个意义的， 对对对 啊，代表我们文化的，这是第一位的， 嗯， 那不是说来大金子大银子大宝石就第一位的， 嗯， 不是这道理，咱们的文化内涵先行。 好， 哦，那这个几棵树呢，现在您能瞧瞧，那有站岗的啊，您也过不去， 嗯，哦，真的 啊，有这个武警同志站岗， 嗯， 啊，我们那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呢，那你说讲武夷岩茶，你讲大红袍，母树没有了，等于是根没有了， 哦， 是不是？早就不让采了，早就停采了， 不让采了 啊！ 哦， 早就停采了。 那他们就是老人家几位活的还行， 嗯， 身体还硬朗吗？ 那就凑活着呗。 所以茶树也是有它的寿命的，就是没准哪一天他们确实就是咱们这么精心的呵护，它也肯定是要不行的。 那多明白呀！ 啊， 它也是一个生物啊。 啊， 那就是说茶树跟人一样，分为了青幼年啊， 嗯， 青年呢，啊，还有壮年呢，啊， 这个 还有老年呢， 垂暮之年了。 对， 哎，那说这是拟人化的讲法，我们就说茶树起码分为了叫有经济价值的和没有经济价值的。 嗯， 那前期是有一个经济价值，就是经济年龄。 它的经济年龄一般能来多少年？ 茶树跟茶树不一样。哎，好一点的能有五六十年，差一点的就是二三十年。 哦， 啊， 那这几位老人家他们经济了多少年了都？ 对吧？他们是经济年龄都差不多，都这岁数，是所有茶树都一样， 都五六十年。 哎，今天讲古树，其实都是属于加班， 嗯， 返聘， 嗯， 都是这级别的， 嗯， 就是理论上，如果这茶树过六十年了，砍掉， 嗯， 再换新的， 哦， 经济价值不够了。是要砍掉的，那么但是后来有一些没砍掉，今儿这不就老树了吗？ 嗯， 这老树势必有一些问题。 对， 你比如说减产， 嗯， 你比如说病虫害， 嗯， 比如说销量的这个产量的不稳定啊，都在其中， 嗯， 都在其中。所以这些树有一些还能勉强踩一踩，有一些你要再可劲儿薅呢， 就死了。 那肯定，它叶子还做光合作用的，那它很脆弱，很脆弱了，你就不能这么用它了。像咱今儿说80岁老同志，没事来开个会许还行。 嗯， 您老当壮劳力这么使唤人家，还人加班， 对， 人能受了吗？ 对， 人家受不了了。茶树道理差不多， 哦， 差不多过了经济年龄，就是说丰产期以后就不行了。 哦， 这道理像什么呀？又得举这例子，又得跟饮食有关系了。这孙涛老师又熟悉了，是不是？就咱们为什么烤鸭得用果木啊？ 哦， 啊， 有香味儿，是吧？ 就是因为那果树太多，那果树过了封果期就必须都砍。 哦，是这么回事呀？ 就必须把它都砍了。 哦， 砍了种新的呀，那挂果才挂得多呀。 哦， 那老树你留着它，咱不是没有老树苹果这一说。光老树福尔这一说了 啊， 是不是这意思？ 听你这么一说，合理了 啊，这肯定合理啊， 嗯， 还是一个废物利用啊， 嗯， 什么木头烧出来都是柴火， 嗯 啊，烧出香味儿，它见鬼了呢！咱们这儿是没有茶树，要茶树多，可能拿茶树就烤鸭去了， 哦， 是不是啊？ 哦， 一个道理啊。你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善于种植的茶区啊，就在福建，比如说安溪， 嗯， 安溪铁观音一般都十年二十年全砍， 哦， 就全砍，还有种新的。 哦， 你减产了，你要是你风味也不行了，整个茶树风味也下来了。 哦，品控这么严格？ 对，那有差别，有差别。 哦， 所以我讲这道理，您说您不懂，我跟您讲果木烤鸭这道理，您不就懂了吗？ 哦， 那为什么一定用果木啊？ 嗯， 就是京郊果树多。 哦， 啊，京郊果树多，过了封果期砍掉。 你们北京的事儿你们了解 啊？咱们这是不是产那大烟梨什么的？ 啊， 主要是烟梨 啊， 啊， 其他的都少，烟梨最多啊。 嗯， 还有柿子， 嗯， 类似于这都算上啊， 嗯， 到底是一样的啊。所以说那几棵树啊，就是我讲的是那几棵木树大红袍， 嗯， 那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好，仅供大家合影留念了，是不是？ 哎，远远的，他在半山腰子上， 哦， 你也上不去，不让你上。 远处合影留念。 对对 对，哦，也就到这么一个。 拍完礼花得拿那个秀秀美图秀秀给人圈一下， 啊， 这一块啊，大家看啊，母树大红袍， 就这意思吧。今天看到大红袍呢，基本上都是二代， 嗯， 就是无性繁殖品种或者是拼配的大红袍， 嗯 啊，这个咱们有机会讲大红袍再讲，就是说有一种是纯料的。但是二代繁殖的， 嗯， 还有一种呢，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红袍， 嗯， 它只是肉桂水仙拼出来的， 嗯， 都符合标准，都符合国家标准， 嗯， 都可以， 嗯， 那当然说除去大红袍以外，您到武夷山，武夷名丛就多了，刚才我讲的肉桂水仙、铁罗汉、白鸡冠，啊，这些都是啊，武夷名丛啊， 嗯， 当然还有正山小种， 嗯， 啊，还有金骏眉， 嗯， 这都在这一个茶区范围之内。 你说要不人家富呢？ 啊， 真是您随便弄一个都是特有名的品种， 啊， 是吧？就跟说经纪公司捧一个红一个，是不是？挣多少钱人家得， 哎，所以这个地儿呢，一个是树种资源比较丰富，另一个呢确实技艺比较丰富， 嗯， 那你比如说好多期前咱们讲到这个世界红茶的时候， 嗯， 我就说到这问题，我说世界红茶的起源呢很有可能就在武夷山附近了，是以正山小种，所以正山小种呢，您到当地您又得合影， 嗯， 都不能免俗，为大牌子，是一个石头的，挺高的一个石头的石刻，就写的叫世界红茶鼻祖正山小种， 嗯，哦， 那人家讲出这话来有没有道理？有一定道理， 嗯， 确实基本上根儿都打这儿出来的，包括我们说乌龙茶的技艺， 嗯， 很大程度上也都是打武夷山出来的， 哦， 啊，今天我们说台湾 我国的台湾地区，你看多是讲闽南语吧， 嗯， 但是最早到台湾的茶树品种是闽北武夷山的茶树品种， 哦， 嗯，也是闽北武夷山的茶树品种， 嗯， 并不是闽南的啊， 哦， 这点跟大家得说清楚，所以这个地儿很重要， 嗯， 非常之重要，有机会到保护区里边看看，展示展示，除了不买茶都行啊。 啊，好，听明白了。 这是景区啊，我就不建议您买茶。我跟您讲，这都带着旅游的性质啊， 嗯， 我这不建议您在景区买茶叶， 嗯。 一坑一个准儿，一蒙一个灵，真的。 嗯， 这点我向您保证啊。 嗯， 这个景区买茶叶，就我老应了这么句话了。景区买茶叶就是出门就上当，是当当不一样啊！真的种类多了去了啊！肯定是各有千秋啊！有机会，孙涛老师组织我给大伙儿再讲这么一期 啊， 专讲这景区买茶的这陷阱。 好的 啊，你到武夷山，你心情这么好， 嗯， 全是卖茶叶的，你知道，甭说武夷山闽北茶区，就那闽西， 嗯， 就是土楼里边，你去土楼玩过吗？ 没去过。 锦房啊， 土楼里头都卖茶叶， 呵，全是茶室 哦， 全是茶室，一家一家一家一家的 哦。 那你买茶叶，但是他主要买的闽南茶，就是安溪铁观音什么的， 嗯， 啊。你看这高兴，土楼出品的， 嗯， 来两斤吧， 嗯 啊，质量怎么样？质量也很一般，非常一般， 哦， 大部分都是 就是贵，质量一般就是贵。 这话你算说错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抛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一般都便宜， 便宜啊， 旅游商品不能太贵 啊。真的吗？ 旅游商品不太贵，谁在旅游店里买啊？就得让你营造出一种又正宗又便宜的假象。 哦， 对不对？你看这节课就好好得给你讲到这。 哎呀， 你到了产区什么心理？你觉得我抓住源头了， 我一手，啊， 对不对？ 话说啊， 一手怎么能贵啊？ 对， 一手贵你就倒腾来的。 哎呀，消费心理学 是不是？ 就明白了。 哎，对呀，啊，我说这合理吧？ 合理，合理。你说这合理？ 他你得便宜。你首先呢，第一点，你比如外边的大红袍啊，卖1000一斤，我这儿就得卖500、400甚至300。 哦， 得跟您讲啊， 嗯， 这里边他们都加了钱了。 你那是三级经商，我这是一级啊。 对呀，啊， 嗯， 我这没成本， 嗯， 就是咱家这四棵树啊， 对， 先便宜， 嗯， 后再讲正宗， 嗯， 你就觉得我可算是到了源头了。 对，我都到源头，这儿不正宗哪正宗啊？ 对呀，啊， 哦， 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 其实呢，他们都打菜市场上进货。 哦哦，行 啊，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啊， 那正经的有做茶的人谁上这儿买了呀？ 哦， 是不是啊？他都忙着呢， 嗯， 这都倒腾来的。 哦哦， 借贵贵处一方宝地嘛，是不是？ 啊，行， 哎， 说得太明白了。啊， 对呀， 啊， 人是靠这山，靠这水，靠这楼挣着钱的。 嗯 嗯，所以您说在产区买茶，您能买什么好茶呢？ 哦， 哎，不见得有好茶， 嗯， 而且呢，说您我会判断，您判断不准。 嗯。 您到哪儿您太高兴了。 嗯，哦， 旅游您多高兴啊。 对， 是不是吃住行游购娱，这叫旅游六大要素。 嗯， 里边有这够。 嗯， 不让花钱的旅行是不完美的旅行。 哦， 有道理没道理？ 有太有道理。 哎， 啊， 说这趟啊是哪儿都好，吃得好住得好，就是告诉你没有花钱的地儿。你比如我们到一些欠发达国家去旅游， 嗯， 你也觉得没劲， 对，买不着东西， 没地儿买， 没啥可买的， 对呀、啊，你也觉得若有所失 啊、 哦？哎，就得组织你购物去，你高兴。 纪念品，咱好就说， 是不是 留个念想？你 土特产品、哦、纪念品，是不是来点？有没有点？甭管是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带的，都行啊。 啊、哦， 他这地儿经济欠发达，人都不是商业社会， 嗯、 人任毛没有。 嗯， 你高兴吗？你不高兴？ 不高兴，不高兴。 哎，你也不高兴。 回来没得跟人家说。 是啊， 对吧？你光看照片，人家说你这是屁的。 哎， 我带回东西来了，对不对？大家都你看这是什么，就我妈那么不好买东西的人去台湾愣买回那什么珊瑚吊坠、 哦、 要不是我拦着还买钻石呢还怎么着、哦、人家也到那儿跟他说我们这产这玩意儿那玩意儿的，反正最后我跟他说就买了一珊瑚的小项链，那也回来了呀，也跟我说嗯，这是人家当地特产，说明多杰老师说这有道理， 对、 啊、人家必须得买点东西、 啊、就是101广场下边主要就靠这挣钱的上101不要钱，就上这可赚钱了 对对、 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觉得来了产地了、嗯、我可正宗了啊， 对 啊，好你倒霉吧、 嗯、 啊，而且你带着这么一种心理你去啊、 嗯、 你高兴啊、 嗯、 你高兴你想这人这边有主观性啊， 嗯， 你高兴你吃什么都好吃 啊，对， 你喝什么都好喝呀， 啊， 你都觉得好，你暗示你自己好啊， 嗯， 那这个时候你买回来茶叶到这儿你都说哎呦这玩意儿不好喝呀，甚至这东西是不是掉包了，我跟您说您也别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 嗯， 人就是没掉包，也是你那人不一样了， 嗯， 人还是这人，但是心情不一样了，熟是那山不是那水了，不是清风徐来了，你这能感觉一样吗？ 哦， 有差别， 嗯， 还是有差别，所以说闽北武夷山好好的玩、 嗯、 好好的看、 嗯、 啊，这感受那个景观，呼吸那个空气， 嗯， 都很好，吃吃武夷土菜， 嗯， 都不错，就少出手， 嗯， 少动手啊，尽量说话少动手啊，聊就行了、 啊、 聊就行了，别买、 嗯、 我很怕人在武夷山买茶呀， 哎呀 也有贵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茶。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丧气，不拖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狗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毛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夏籽，夏天自由大得乐圈。

哦，这他们都这么说呀？ 对，他们都这么说， 公然的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哦， 是不是？你想，你那心里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整个武夷山作为一个旅游风景区来讲， 嗯， 我给您的建议是多看， 哦， 多体验， 嗯， 少购买， 嗯， 哎，这是闽北茶区， 嗯， 往东一转就是闽东茶区，以宁德为中心的啊，以宁德为中心的，这叫闽东茶区。那这地儿产什么茶呢？这地儿产红茶、绿茶和白茶。 哦， 以前红绿茶是主体，白茶是辅助。这些年什么茶都不产了，就产白茶了。 哦，因为白茶兴起了一阵小旋风 啊， 最近啊， 封的挺严重的。 嗯， 啊，封的还挺严重的。白茶产在哪儿呢？就产在宁德下边有个地方叫福鼎。 哦， 这地儿现在都挺知名的了。 知名，知名。嗯， 以前没人知道这地儿啊。 对， 现在福鼎是很知名的。福鼎其实什么好呢？福鼎是小吃真好。 嗯。 老说沙县小吃， 对， 其实不如福鼎小吃好吃。 嗯， 福鼎啊有一条美食街，小县城里边有美食街。 嗯， 哎呀，做的还非常的不错， 好吃 啊。 福鼎有一福鼎肉片， 哎，福鼎肉片，哎， 是吧？ 啊，福鼎肉片好吃。 哎，这个也算是就是你在福建玩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有推车的， 对， 就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你在那边吃的相对偏甜一点， 嗯， 这个是有点酸， 哎。 是吧？ 对， 你偶尔吃一回这个吧，就是你在那边吃惯了以后，你偶尔来一个这个，你觉得真是非常开胃解腻， 口感也好， 哎， 比较换比较弹牙。 对，我在厦门玩的那几天，哎呀，吃那边的东西吃的不是特别习惯的，尤其是我老觉得他们那个这个面那个面的里头，它总有一股很重的味精味儿。 也可能是喝酱了吧，沙茶酱。 哎，对，就是包括他们那叫什么扁食， 扁食， 就那些东西啊，我老觉得，尤其是越我走哪儿，不是你老跟人说我得吃那个你们当地人吃，你别带我去那游客吃去，当地人吃的好多这种，这些扁食啊，我个人觉得味道都很重。尤其我说的那个合成调料味儿很重，就味精味儿很重，吃的你吃多了吧，你还真是有点受不了。偶然有一天，我是从厦门大学出来，厦门大学门口有一推小车的，我一看说卖福鼎肉片，说嘿，这是个什么东西？我说我在厦门的门弄出福鼎的东西， 嗯， 我说来一碗吧，来一碗，一吃非常爽口， 嗯， 哎，酸不唧儿的。 嗯， 好吃，是吧？我当时我就记住了福鼎，这是我对福鼎的第一印象。 哦，那你的印象很别致 啊， 不通过白茶 啊， 福鼎 好吃，白肉， 啊，小吃不错，肉片， 嗯， 啊，还有那个卤鸡翅， 嗯， 鸡翅膀。而且呢，这刚才我讲，您注意，我跟您说，我们那是闽东茶区， 嗯， 这闽东茶区它挨着海， 嗯， 它这有海鲜， 哎， 小海鲜，不是大海鲜， 嗯， 不是大龙虾、大鲍鱼，不是这个。小海鲜，不知名的小蛤蜊呀， 嗯， 小虾、小鱼啊，哎，这感觉非常好，所以这可以吃啊。 嗯， 说茶叶了， 东西很多，就是大家如果对这部分感兴趣的话，网上大家应该能搜到，好像有一个纪录片叫《讨小海》， 嗯， 讲的类似就是那一片的事儿，它有很多个， 嗯， 反正那个贝壳呀什么的。咱真是你不知道叫什么，咱去海鲜市场你能认识的就那几种，结果人家那里头一说好多你真是见都没见过，很有意思啊，而且看起来味儿就不错， 你也不会吃。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在这儿咱就不细讲，咱主要说茶叶嘛。 嗯，对，我再多讲一句啊，就吃那贝壳扎嘴扎多少回，你知道吃不进嘴里，人家滋儿都一个滋儿都一个的，你着急呀， 你 弄不开， 你得长期的训练， 再训练， 是吧？ 不一样，那感觉不一样。 嗯， 说茶叶哈，那这些年兴起的就是白茶， 哎， 白茶。如果老听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 嗯， 您对白茶不陌生， 对， 因为这周二我是老讲这个， 嗯， 啊，从无到有。打我第一次讲白茶的时候， 嗯， 咱们听众朋友很多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哎，到现在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嗯， 但是可能也有新朋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白茶也是六大茶类之中的一种， 嗯， 发酵度比较轻啊，比绿茶重，但是它的特点呢，不揉捻， 嗯， 不炒制，完全用日光萎凋的方式进行萎凋和干燥， 嗯， 那么出现的口感呢，汤色是比较的清爽的，口感呢是比较的清淡的，消炎的效果比较的好，而且有一个特点， 利尿， 可以久存， 啊，特点不冲突 啊，是不冲突，他补充的很好啊，利小水啊，利小水，确实如此，这你有感觉哈？ 我太有了。我跟你录节目之前不敢喝白茶，这盯不下来啊。 这不夸张吧？确实有这效果。 真不夸张 啊！ 嗯， 你说这茶跟茶之间看着都差不多，那、哎、有区别 啊？真是差太多了 啊！ 嗯，而且这个白茶还有一个，像我这么一个人，我也是跟着多杰我才知道白茶，而且自从他给了我以后，我喜欢上了白茶。还是白茶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爱上色儿。 嗯。 我说这事，就大家洗杯子什么的，你就能发现，喝别的茶，你泡个，你像我都是大茶缸子啊，就不怕大家笑，没有什么公道杯啊这那，我一个大茶缸子泡别的茶，泡完了轻轻松松，有的你要泡两三杯，没有太重的色儿，除非你泡一黑夜，它会有一茶痕，其他的你当时泡完了，你那一倒，简单一冲，不是特别多的茶渍，白茶不行，白茶你稍微泡两杯。里头整个的颜色就上来，包括啊，那个你看我这人就不是特讲究了，每次那茶叶那根儿呢，我一般就倒我们家马桶里了。你倒马桶，你要不赶紧给它冲了，你那水泡着那一部分的马桶，过一会儿都变成了茶叶的颜色，上色非常之快。 嗯， 是不是，德云老师？我说这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你说这个，我妈经常跟我这么说， 对吧？ 啊。别老瞎弄这个，这一会儿就上色了。 对，真是这么回事儿。 对，是它的特点。 嗯、 白茶呢，这些年大家有点接触，以前接触的很少。这工艺不新了，这工艺是晚清民国就有的工艺了。那么，但是以前呢，一直做外销品种。为什么是外销呢？又说的这问题，它在整个的闽东地区，那就有外销的便利条件。 嗯、 这地儿可有港。有港。这个白茶呀、啊，这在福鼎啊，在福鼎这些年呢也有建设。啊，您比如去当地啊，这唯一的交通工具啊，就是坐动车。 嗯， 动车福鼎有一站是可以停靠的，是有这么一站的。那去呢，那当然是美食街是去一趟了。 嗯， 还有就是在点头的镇上的有一个茶叶交易市场。那我看每年有很多的人去，就我说的是业外人士。 嗯，游客我们。 哎，游客啊、嗯，还有摄影爱好者。 哦。 好家伙，每要这到交易市场那个比较兴盛的时候，几十个长枪短炮。 他们拍什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个白茶呀、啊，这在福鼎啊，在福鼎这些年呢也有建设啊。您比如去当地啊，这唯一的交通工具啊，就是坐动车。 嗯， 动车福鼎有一站是可以停靠的，是有这么一站的。那去呢，那当然是美食街是去一趟了。 嗯， 还有就是在点头的镇上的一个茶叶交易市场。那我看每年有很多的人去，就我说的是业外人士。 嗯，游客我们。 哎，游客啊、嗯，还有摄影爱好者。 哦， 好家伙，每要这到交易市场那个比较兴盛的时候，几十个长枪短炮。 他们拍什么？ 茶青交易， 交易的场面， 对，非常热闹。那是数千个茶农啊，挑着整个的茶青到这个市场上来交易啊。 哦， 你想想，数钱，每个人什么表情？哦、表情各异，动不动就打起来 啊！ 真的就喜欢拍这个，有可能都是周围报纸的社会版的记者，是不是？ 看不出来， 拍点社会新闻。 你像有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啊、 有的沮丧， 啊、对， 焦急 啊。 争论，哎，什么都有。 嗯， 这一下一沾钱多高兴啊！这交易市场有的拍、 啊，嗯， 交易市场这看尽人间百态啊， 嗯、 这有这特点。 嗯， 这个它那也都是旅游的项目。 嗯、 那再比如说，您要去哪儿呢？叫太姆山自然风景区。 嗯， 这个风景区是要打票的， 嗯、 要买票的。这个是爬山。 嗯， 为什么说这跟白茶有关系呢？白茶那棵、 嗯、太姆异茶， 白茶那母树在这儿。 哦。 那母树在这叫绿雪崖的母树， 嗯， 这棵母树就在太姆山的脚下， 嗯， 据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树种发源， 哎，在这边发现了。 嗯， 还有太母娘娘庙。 哦， 太母山是供太母娘娘的。太母娘娘是一个，据说也是跟白茶起源有关系的啊。这种茶树，这种的传说都是茶树救人。 嗯， 跟神农差不多 啊。对， 当地村民怎么样，或瘟疫了、病害了， 嗯， 那么他用茶树把大家伙救了，那么奉他为神灵，就这么一个称呼。那么在当地是有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那要到往上爬，爬到最上边呢，爬到最上边还有寺庙， 嗯， 啊，有寺庙也可以看。那当您到这儿，这个沿山往上走都是茶园了，都有茶园，上边到哪个小庙，到哪个大庙，这一路上都有啊。都做茶，就是僧人自己就做茶， 嗯， 也会做，还能有很浓的一个茶文化的气氛。但是这个呢，很多人都给您讲过，我就不给您多讲了啊。我在原来节目里也讲过，我讲一个不太知名的与福建茶区、闽东茶区都有极其紧密联系的，今天算景点吧， 嗯， 这景点太好了，我跟你说，别人我不知道啊，就孙涛老师去一回绝对喜欢上这个， 啊，真的呀。 我一跟你讲了以后，你有机会你一定要去 哦， 一定，你要听我的，你一定要去。 好的。 哎，这个地儿呢就在宁德， 嗯， 叫三都澳。 三什么？ 叫三都澳。 三多澳。 三都。 都澳。 嗯，都就是都城的都，澳， 哦， 是澳门的澳。 哦， 以前这地儿就是一港。 三都澳。 叫三都澳，哦。这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清朝到民国的福海关。 哦。 啊，整个的福海关的设置就在三都澳的海岛之上。 嗯， 那是整个闽东甚至是福建地区吞吐量最大的海港。 哦， 做贸易的。 哦， 做贸易的这个港叫三都澳，现在还在这个宁德，在宁德。 嗯， 你去没去过鼓浪屿啊？ 去过，去过。 哎，就一个意思，上边全是洋楼、洋行、教堂的遗址。 哦。 那是非常繁华的 建筑，好看 啊！那当然了， 我以为你跟我说鼓浪屿人就是 没有，就是没有 一个岛的南锣鼓巷嘛。我们早就说了， 就是没有开发的鼓浪屿。 哦，那我有兴趣啊！ 那我当然知道你有兴趣了， 哦， 你一定会有兴趣。 这个，这好， 哎，是一个整个非常大的一个海港留下来的遗迹。 哦， 当然是民国期间的。说这三道我们怎么现在都不知道了呢？这又得说到这日本帝国主义了 啊！ 日本帝国主义太了解中国了， 嗯， 那就太了解中国的其中的命脉之所在之一，就在于茶叶贸易， 嗯， 就在于整个的对外的港口贸易。所以当时派了重要的舰队袭击了三都澳港，整个把三都澳港炸成了废港。 哎呦， 三都澳港就没有办法在民国期间再进行大规模的吞吐量的出口贸易了， 嗯， 就做不了了。所以打这儿开始 就没落， 哎，就衰落下来了。就衰落下来了， 啊，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那上面你要走上去，现在可以坐一个渡轮，几块钱呢？三块是两块？ 打 这个陆地这边就可以到上岛，它是个岛，它是离 岛，还有好多居民， 有居民，有住的人呢，还有人呢，啊，还有快递呢，啊，去还有快递点呢，都有啊。那个到那个岛上去啊，这几块钱的这个一个游轮，它跟那个，嗯，就跟那个 去鼓浪屿那个轮渡一样 啊，就是个离岛，它是在外边的一个， 嗯， 一个岛屿，那上面建有比如说有这种洋楼啊， 嗯， 洋房啊，还有非常大的一座教堂。 它那是什么风格的建筑？ 它这简约风的，它不是太那个，比如说原来的欧式复古主义罗马教堂那种， 嗯， 不是那意思。它看着都是新教的风格， 哦， 还是比较新教的风格。 它为什么那时候有洋房？是外国人在那儿住吗？原来 啊，对呀，啊，整个的福海关就是外国人管理啊。 哦， 咱们中华民国当年就是中华民国的海关也都是 啊，对对对，都是抵给人家了。 哎，对呀，啊，都是 钱嘛， 啊，都是抵给人家管的呀。 啊， 所以他们都是洋行洋楼啊。 啊啊 啊！ 完了，还有当时的整个的这个福海关的办公的场所。现在也还都在， 嗯， 啊，但是都没有在修，就没有开放说成什么旅游景点，都没有。 嗯， 所以人非常少，人非常少，几乎是没有什么外边的人的。 哎呀，这个地儿好 啊，就是去着不太方便。 哦， 嗯，啊，你得在宁德市区开车，还得开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才能到那个地儿。 哦， 啊，就是一个有一码头，你打那码头那上面写着三都澳。哦，还有这边写福海关，你从这边上来到那岛上是可以上去的。 哟，这个好，这个好，我要去一下啊！ 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 哎呀，太有兴趣！ 拍拍小片子， 嗯， 那上面有那小馆，我吃过 比较好吃的海鲜炒米粉，就是在那岛上，八、 嗯、 块钱一大盘，这么大一盘，我一点都不夸张啊、 哦， 全是海鲜，因为它没有外没有游客，它不是游客，它就是当地人吃 啊，哦、 当地人吃，而且上面现在呢 有小旅馆了。 有没有旅馆我没住，我不知道、 啊、 因为我就是上就下来了，有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哦哦、 啊，还有驻军，还有驻军啊，当时站上面就像一个小镇一样、 哦、 三都澳镇、 哦、 有个邮局，有个小的银行， 嗯 啊，有点小卖铺啊，这都有啊，就是上面有个居民在上面呢、 哦、 啊，什么都有，上面都有，就是不老开那邮局什么的、 哦、 啊，定期开，就这么一个意思。 哎，这个地儿住一夜应该是有意思的。 哎、 啊、 你看我就知道符合你的口味啊， 真是。 因为我是要探访这个茶叶遗迹，就是近代的这个出口的遗迹、 嗯、 当时我是去过一趟的， 嗯， 在闽东， 嗯， 这个地儿值得推荐的、 哦、 啊，值得推荐给您的啊， 不错不错不错。 哎，有意思哈，咱们不要去太俗的地儿了、嗯。 对，因为你看我去鼓浪屿我为什么印象不好。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茶。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在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做天涯，一夜到了家。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说说茶。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孙涛提到自己对于鼓浪屿印象并没有特别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因为你看我去鼓浪屿，我为什么印象不好，我为什么老说它是一个岛的南锣鼓巷， 是 哎呀人太多， 是 一是人多，二真是没有特色， 同质化比较严重， 对吧？卖的那个东西那个小店儿，你真的跟去南锣，我毫不夸张说真没去， 还是大炸鸡 是吧，就是 炸鱿鱼， 包括卖的那些纪念品也都一样，这你真是看起来，我说我这干嘛来这儿啊？ 嗯， 我直接去南锣不一样吗？直播间，但是到了晚上， 嗯， 游客都走了， 嗯、 我还在那上头是住了一夜吧，我也记不住了。晚上在那儿，那个人一走了，然后 那感觉就出来了。 哎，也没有那么亮了。他那上头也有好多那个是德式建筑还是哪儿的建筑，忘了，也是欧洲那种古建筑。你晚上你在那个街道上一走，哎呀，你感觉又不一样了。就是晚上我是喜欢的，那个多杰老师介绍这个，那不白天也是这种晚上的感觉吗、嗯、对吧，这个地儿你比如你是写生画画画啊，拍个照片啊， 啊非常好， 对吧，我感觉的非常好、啊、 就是没有鼓浪屿那么大吧，鼓浪屿还是规模比较大、 嗯、 它那个不是像它那么大的规模，我觉得那个镇子的规模感觉还是要小一点、 嗯、 啊，但是也有山啊，你要整个它那个洋人住的地儿， 嗯， 包括整个三渡澳海关的办公地点还是在最高点上， 嗯， 还是在最高点上、 哦、 我估计是怕台风， 哦， 怕那个 给淹了、 啊、对，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起码下边没有那么舒适吧、哦、上面会好一点吧， 对对对，多杰老师说这个小岛就跟欧洲好多那个小小的咱的小镇很像，一个小镇没多大，可能你要愣转的话俩小时就边边角角基本就都走干净了，对吧， 我觉得在那儿生活的人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直在那小岛上那么着，可能有一个小学，我还看见一小学， 嗯， 我看见一乡镇医院，反正那么一个封闭空间嘛，就是在那儿待着、嗯、你要买东西你就得出门， 嗯， 坐小船走，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嗯 嗯，就是比较小众， 嗯， 适合呢一个是清新文艺的， 哎， 还有一个呢摄影爱好者， 嗯， 拍拍片子应该是挺出片子 好的 是吧， 嗯， 因为那我不懂摄影，但是我知道您这老拍鼓浪屿那都拍了，您拍没劲了， 是，而且你拍你回去花一个多小时把人都劈没了、 啊哦、 这费多的劲呢，对不对，景是不错，人太多、 哎、对对对对对、 嗯、 那咱们就得去这个人少的哈， 所 以尽量给大家介绍都是这种点哈， 嗯， 那这我当然现在想了半天呢，这讲到的还都是闽东跟闽北， 嗯， 咱们还没南下呢、 嗯、 还没南下呢，这个时间还有多少，咱 15分钟， 还有15分钟，还有15分钟想完全南下呢，这个有困难， 嗯， 你比如说重要的城市一个是福州， 嗯， 一个是厦门， 嗯， 是吧，这是最重要的吧， 嗯， 还有泉州呢， 嗯， 还有泉州呢，这都没讲的、 嗯、 因为咱们老讲安溪茶区，安溪茶区，安溪是闽南茶区，可安溪是归泉州管的， 嗯， 泉州是地级市，下管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安溪，一个是德化， 嗯， 这俩都是归泉州管的、 哦、 哎，所以这都是与我们茶文化密不可分联系的， 嗯， 哎，这里边你比如说那我就先不讲福州，先不讲厦门了、 嗯、 啊，这两个其实也有啊， 对， 咱们下一期再给大家 有机会咱们再讲。你比如福州最重要的就是福州港出口到英国，这大量的是走福州港，后来又走厦门港，这都是比较重要的遗迹，包括我国的台湾茶区，那都是与这地儿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当时很多的庄号都是两边开买卖铺户的，它有联动性的，你最早的时候你想去台湾，在台湾没有人会做茶，就是从福州从厦门请师傅去，所以人家去哪儿算出差，人家是出差的， 其实也很近， 就是很近呢，就是去另一个地方出差， 对 啊，这地儿就是咱们福建的一部分，原来还甚至还一部分被福建省代管嘛， 对， 那么在这个他就出差，所以还最早啊是两边跑的，是两边跑不常住的，后来才慢慢有人，就有一些师傅啊，包括有一些自豪，资本吧，就说是到那边去开买卖，这是后来的事儿了，所以你这都是有联动性的，今天我们老说这个到我国台湾看到的这些茶行，茶店，你打听打听，祖籍都是闽南的多，闽南的多，很多都是当年在厦门开过店的，或者很多人在福州开过店的再过来的，那这我讲的这个福州跟厦门今天是一笔带过，有机会我跟你讲，是消费区，就是开店的，生产区就是下来了，生产区下来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溪，安溪是个生产区，说白了就是种茶的，是种茶的制茶的，但是不卖茶的，这是有区别的，咱们原来讲过就是制和 分离的， 分离的，安溪这个主要就是种，那这个地儿呢意义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制作技艺的好处，那就是安溪的这整个的制茶技艺，比如说以前没有别的地儿做包揉型茶叶， 什么叫包揉型 球的，这球茶的制作跟安溪密不可分，您喝大红袍是条的，是不是大红袍是条索状的， 对对对对对， 不是球形包揉茶，这球形包揉茶这是安溪技术，这个包括嘛，后来又传到我国台湾地区又传过去，这是那儿的技术，跟这儿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点，再有就是整个茶树品种对于我们中国茶叶的影响，安溪可大了，安溪非常大，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咱就今天讲，因为您今天讲好觉得没有台湾茶有名，台湾茶好像很有名， 对， 但是您可别忘了台湾在茶区跟咱们整个大陆来讲一衣带水的关系，那真是同根同源，整个的茶树品种都是从安溪引种过去的，最早是从闽北武夷山引种一部分，但是后来大量就是从 安溪 引进，比如说您说最著名的铁观音，铁观音，你要是问我说你今儿喝什么茶，我说喝铁观音，我就得问你，我说你喝的什么铁观音，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你要是问我说你今儿喝什么茶，我说喝铁观音，我就得问你，我说你喝的什么铁观音，铁观音就分为台湾铁观音和福建铁观音，台湾是产铁观音的，就在台北边上有个地名叫木栅，木栅铁观音就是有铁观音，那树种是打哪儿来的？就是打我们安溪过去的。当时有一位叫张乃庙，茶师张乃庙，从安溪老家引种过去的这品种就是铁观音的品种，制法上完全是跟我们安溪茶是一样的啊！你看这关系非常的近，包括到后来，像我国台湾地区，这应该叫业界一把手了。吴振铎教授，又叫台茶之父，台茶之父吴振铎教授，当两岸恢复交流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安溪考察茶树品种，探求整个茶树品种的基因源头，从这个角度研究，要不然你没法研究啊，你脱离开源头你怎么研究，这才知道我们台茶有一些品种，都是从安溪的一些品种中遴选出去的， 这才找到这些品种。所以呢，你说它在这个树种上有没有贡献？贡献大了。 嗯， 今天您就知道一个铁观音，但其实呢，铁观音、黄金桂、毛蟹、本山，刚才我讲了，还有佛手， 嗯， 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品种。 嗯， 外人看都长一模样。 嗯， 都长差不多。 你们内人看的能看成什么？ 那当然差别很大了。每种都有差别，每种都有差别。但这里边呢，说俗点，最贵的是铁观音。 哦。 啊，最贵的肯定是铁观音。 嗯， 但您喝铁观音呢，可能90%以上都不是铁观音。 哦，啊，真的呀？90%以上都不是铁观音，那我喝的是什么？ 毛蟹、本山、肉桂，毛蟹、本山、黄金桂和这个佛手吧？ 是我们分不出来是吗？ 你肯定分不出来 啊！ 一般你分不出来， 都是球的， 都是球的，都包成球，叶子咱都长得差不多，都是绿的，长条的。 那他们就骗我。 也不叫骗， 这几个是便宜是吗？ 便宜， 比铁观音要便宜的多。 便宜，便宜，还是叫便宜。 那它上头可写着铁观音呢。 嗯，是这样的。你要是在我国台湾地区买茶叶， 嗯， 你要注意，它写的是铁观音还是正从铁观音。 哦， 如果写正从两个字儿，我们就要要求它的铁观音既是铁观音的工艺， 嗯。 又是铁观音的树种。 哦哦哦 啊！如果没有正统两个字儿，说您就喝喝我的铁观音。 嗯， 那这个铁观音不保证树也是铁观音。 啊啊， 是制法是铁观音就可以了。树种很有可能是不同的，是安溪的，就闽南的其他的色种。 嗯，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制法。 嗯， 它是一种制法。但是这玩意儿，你以为说以次充好，不全是这样。 哦， 它是高级的技巧，它是一种拼配。 哦， 你刚才我讲了毛蟹、本山、黄金桂、佛手，就拿这四种来说， 嗯， 从汤色到味道都不一样，你单喝都喝得出来，都不一样。他得把这四个加在一起， 你就喝不出来了， 就喝出了一个综合口感。刚才我讲的大红袍是一个道理。 哦， 我刚才我讲了有一部分叫拼配大红袍， 嗯， 是用肉桂、水仙加武夷明丛一起拼出一个大红袍的口感来。 哦， 就可以了。 哦， 这可是技术 啊。哦，对对，这肯定是， 那这是技术啊。 嗯， 这你说我这侃侃而谈说您掌握吗？我告诉你我不掌握，没人告诉我。 嗯， 但是各家不传之秘法。您比如说咱就举例子啊。 嗯， 黄金桂， 嗯， 黄金桂要单给您沏，你能看出的是黄金桂了， 嗯， 为什么呢？它汤不一样， 嗯， 它一般这铁观音的汤呢，就成一亮黄色， 嗯， 黄金桂这汤呢，怎么叫黄金桂呢？ 哦， 就成那熟金的那色， 金黄色 啊，金黄色，色非常深重， 哦， 色比较深重的颜色，那你说它这汤色就跟完全就不一样。那你比如说佛手茶，佛手茶呢，口感比较甜。但是呢，不出现铁观音单独的那种回口酸， 嗯， 佛手这品种也不具备， 嗯， 但是甜润感比铁观音还好，它就不同的茶就得往一块拼， 嗯， 口感上取长补短，汤色上互相搭配，最好出来这一杯茶，您管它是什么茶，您告诉我这好喝不好喝呀，好喝就可以了。 哦， 所以你讲到铁观音的时候，咱们多聊两句啊，这个是平时在节目里很少聊得到的一点， 哦， 这里边讲着拼配呢。 哦， 不见得都是铁观音，啊，很多都是用各种叫武夷色种拼出来的。有的人家呢，也就不愿意再叫铁观音了，可以叫别的名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但是不是铁观音叫这名就卖钱吗？不是， 哎，不一定，不一定，有可能你也可以叫一些别的名字。 嗯， 你比如说叫你自己家起的， 哦， 比如说你叫一个 多杰观音 啊，不叫观音了 啊， 哦，你比如说叫一个 多杰罗汉、 百瑞香 啊，哦哦， 啊，类似于这个，哦，啊，比如来叫一个万里香 哦 啊，就都可以啊，你自己起个商品名就行了。它其实里边是有配方的 哦， 但是什么什么比例、什么什么比例配出来的 哦 啊，再进行这种制作就可以了。 嗯， 所以安溪茶它其实你要知道，今儿咱听完节目能知道一什么呢？就知道安溪啊，铁观音最出名。但安溪不光有铁观音， 嗯， 安溪的色种还是很多的。 嗯， 安溪的色种还是很多的，各种种类都有。 哦， 嗯，这算是比较。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点吧。 对，我觉得五分钟啊，我问一个，我作为一个你们茶叶界外的人听到的一个，他们业内人士据说跟我说的消息，就谁跟我说的我记不住了啊，就是反正也是若干年前，当时我还没怎么喝茶，还仅限于人家给我什么喝什么，喝不出任何区别的那种状态。人家说你看那个涛，你别喝铁观音。我说为什么不能喝铁观音？有名儿，挺好的。嗯，铁观音是浓残最高的，别喝啊。说那个冲喝全农药，喝点别的，喝点绿茶什么的挺好。有没有这么个说法？说铁观音的浓残最高？多杰老师， 嗯，它是前些年的一个问题，就是， 嗯， 你得明白它是先火了。 嗯， 铁观音从不火到火， 嗯， 那比较不火吧，人挺有名的，人打清朝乾隆年间就有名气了，就是名茶了， 嗯， 但是呢这种火那就是一种一般性的火， 嗯， 你比如孙涛老师呢也很知名， 嗯， 是吧，但是没到那妇孺皆知的层面， 谁都不知道 啊。那你别这么说，我就知道 啊 这个你我说那种火呢就叫火爆， 嗯， 是不是， 嗯， 妇孺皆知全都知道了，这是一种吧， 哦，对， 明星也有这种，名茶也有这种。 嗯， 铁观音从一种一般性的名茶，走到了这种全国知名的名茶。 哦， 是吧？这需要一些年。 对。 什么时候最火呢？就是本世纪初吧，00年到05年之间，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火的阶段啊。 啊，嗯， 非常多的人都知道，这一火呢，需求量就大。 嗯， 需求量大呢又跟不上，所以呢，可能就在种植啊，都产生了一些偏差。 嗯， 这是肯定有的。那比如说。它其实还不是农药，它是试剂。 嗯， 它是为了 试剂是什么？ 为了高产。 哦， 啊，高产，比如说加一些增肥啊，加一些其他啊，就跟你种菜一样嘛。 啊，化肥 啊，类似于吧，那就比较多吧，反正比较多，而且又为了，嗯，比如说，这个能够产量提高啊，叶片变厚啊。 嗯， 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以前啊很少用的茶里边。 嗯。 菜里不是就早就有， 哦， 啊， 氮磷钾 类似于这 东西 啊，反正就是要经过一些 促生根、多发芽、叶片大，就类似这个意思，跟我们种花一个道理，对吧？ 确实要一些人为的干扰。 嗯， 你种花那无所谓，就是说反正你不吃嘛， 嗯， 是吧？你不吃就给看嘛，那看 的花是生根呀，啊，是长叶儿啊，是吧？ 对对对，那， 嗯， 说咱这东西不就得吃，这得入口嘛。 嗯， 所以呢，那就是有一些偏差。 嗯，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高峰期呢，这个一个安溪铁观音的采摘呢，一般茶都采春茶秋茶两季，那你这么卖经济效益不够啊， 嗯， 那就还要再加两季， 嗯， 再不够呢再额外加两包， 哦， 那有的可能一年要五采六采甚至更多， 哎， 啊，这以前是这样的， 嗯， 那这些年呢当然就有变化，有反思，有发展， 嗯， 啊，也有很大的规范， 嗯， 就不一样了，还是有区别了。 哦明白了，所以他们跟我说的是当年的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 嗯， 现在呢，因为它也不那么火了，所以它也现在规范了，也 任何一个事儿 反思了啊。 我跟你说啊，任何你比如你的领域啊，在饮食， 嗯， 一个餐厅， 嗯， 我领域在茶叶一款茶，需要经历的重要考验就是这火， 嗯， 不火的时候你发愁，火了以后你更发愁， 哎， 从一家开两家啊，吃哪家都使上了， 嗯。 和一火开成100家，我告诉你更完， 哎， 更不容易好。有没有好的？有好的， 嗯， 一定有好的，有厉害的， 嗯， 但是也有多少企业被这个拖垮了呢？ 哎， 太多了吧， 嗯， 最后连老牌子都保不住的，那大有人在呀， 嗯， 茶叶也是一个道理，从一般性名茶到全国性名茶，你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考验， 哦， 这个太重要了， 哦， 很多人经受不住这个考验，很多种茶经受不住这种考验，你看， 哦， 到今天为止铁观音又回到了一般性名茶， 对对对对对， 又不一样。 好，好的啊，你看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了福建产区茶叶的一部分啊，在下一期当中，我们接着跟大家再聊聊福建的产区。福建包括咱们说吃的很多，然后茶叶，刚才杜岩老师也说了，真是百花齐放啊，每个拿出来 都特别鲜艳开的，在全国，而且人家那边也是咱们国家重要的一个茶具陶瓷的一个产区啊，对吧？这跟景德镇齐名了，也很厉害。以后咱们都可以给大家讲讲。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